我就是出寨名那个公子车手杨奇龙虎凤。 好惊啊。 做咩啊，佢嗰隻手做乜鬼啊。 冇辦法啦、我要。 你想点啊， 我要搣你快招啊。 搣我快招。 做男人做到咁冇用。去死啊你，去勾佬啊你。 老婆我话你赚多啲啊，老婆。 好感人啊。 人生系需要目标噶，你唔可以无止境咁睇钱，直到那个师傅车，那个师傅车一出现，我终于找到目标了。 师傅车行啦，拖住健医生啊。哎呀，做咩啊？健，前面有个人又推住张病人床，阻住咗我哋啊。 佢就系名震澳门大赛车嘅香港冷血车手 Iceman 啊。 Iceman， 佢本身喺医院做散工嘅，只要佢揸住有碌嘅嘢，就冇人超越到佢噶啦。 吓、我咁俾佢先啦。 咁、 师傅仔，好啦 ，Iceman， 等我超越你啦。今日我用呢一张有四个碌嘅床同你斗过。 小心佢啊 ，Iceman， 因为响医院工作，生死见得太多，所以好冷血。佢曾经试过一次街车比赛之中，用冷酷嘅眼神将对手望到伤风啊。 我唔怕嘅，师傅仔，为咗你条命，我点都要去噶。 健，多谢你啊。 师傅仔，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啊，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即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Hey boy, 不会被这个天才街车手这样糟蹋自己的了。 我终于追到你们了。 哎呀，还要气都不喘。 我只是想做一个天下第一龟的轿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的车我是不会再揸的。 我今年才19岁而已，就已经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师傅仔， 他是出名的冷血杀手 Iceman， 况且这里是他工作的医院，他对这里的路一定很熟悉的。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了。但是这张病床真的很难推啊，一时左一时右，很不稳定啊。 这样吧，我倒转来睡吧，我头向前面可以更加容易帮你导航啊。 好了，师傅仔，你去吧。 得了，见跑医院走廊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直角弯。室内走廊是不会有45度又或者小弯，一转就是直角，如果你刹制得不好就会直冲入墙的了、 我知道了。 这么快知道，你真是天才啊。 因为我现在就刹不到制了嘛、撞埋墙了、 我头 师傅仔你没事嘛、 撞到个头啊，我头先 feel 到天灵盖真啊。 是啊，我都 feel 到啊，我要车去睇医生啊。师傅仔， 你哋同我 Iceman 斗，直角弯只不过系响医院嘅一个车手陷阱，另一个车手陷阱就系、 是、啊，系医院走廊嘅门啊，呢条直路有成十几道门啊。好，我哋冲过去啦，师傅仔， 冲过去，等我瞓低先啊。如果唔系，我 斧头， 冲啊！全速前进， 唔好啊，剑， 呀，踩撞啊！ 啊，我个头啊！ 第二档啊，呀，踩！啊， 节奏哥都顶唔紧啊！ 师傅仔，静啲啦， 咩啊？静啲，叫我静啲。啊， 小姐，前面街口转左啊！ 哦，知道啦，师傅。 你都就快考牌噶咯，系咪啊？ 系啊。 哦，点解你咁得意嘅？你跟咗我学车咁耐，但系点解你成日都咁静嘅？ 阿 Sir， 我只不过系一个学车嘅小姑娘啫。 唉，好啦好啦，我都系时候教你一啲考牌嘅必杀技，听住啦。 哦。知道。 嗱，你个人生得咁正斗，如果你想考到牌嘅话，只要你喺考牌嘅时候咧，将条裙轻轻咁拉高少少，咁就得噶啦。 系。 你系咪觉得唔系有意思啊？ 唔会，我只不过系一个学车嘅小姑娘啫。不如咁啊，师傅，我试一次拉高啲俾你睇啊。 咁豪放？ 我只不过系一个学车嘅小姑娘啫，师傅你睇啊，嗱。 吓，拉高啲，再拉高啲，再拉高啲啲。吓，点解会咁噶？吓，你条脚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车的小姑娘啫，师傅既然你落咗车，咁我唯有自己揸车啦。前面转左，再转去嗰边。 喂喂，你啊！ 咦，你做咩翻转头嘅？ 俾翻架车我啊，架车我噶，落车啊！ 哦。我只不过是一个学车的小姑娘啫，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这里是医院。 师傅仔，最后一道门了。Yes， 就追到了。师傅仔， 师傅仔， 师傅仔去了哪里？我在 后面啊。啊？我跌 了 我坐，救我啊，杰。 啊？师傅仔。 你哋输啦今次，喂拍档，我哋赢啦，我同你嘅合作真系天衣无缝。一阵间，我个故事你听下， 都系我衰，冇用， 跌落床。 唔系嘅，师傅仔，赢输系唔紧要噶，只要送咗你去见医生就够噶啦，到啦。 我哋已经到咗啦，今次你输咗啦。 吓，我。见你输咗， 拍档，我同你又赢一仗啦，等我锡你一啖先吓。 嗯，吓，见点解会咁噶？你点解会输噶？吓，冇理由噶，点解啊？ 唔使问佢啦，佢系唔会知嘅。原因系因为佢推住嘅系你，而你响整个车程中不断喐，令到张床稳定性唔高。而我呢张床上面嘅拍档就喐都唔喐， 而且响撞门嘅时候，就算 Iceman 用佢床上面嘅拍档个头撞到门，佢拍档都依然冇事啊。 而我就撞到淋淋淋，脑笋都开埋。 冇错，中途你仲跌埋落床添。所以点解我同我拍档会赢？ 点解你个拍档会咁厉害嘅？ 因为我拍档根本唔系人，佢系一条。死尸！ 吓，见好惊啊！揽住 哦，哈哈哈哈哈哈！我系一个每日要推过百条死尸嚟呢度医院嘅工友，所以你要同我斗，冇咁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拍档，头先锡你唔够。俾多一个胜利之吻你啦，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死尸，咁呢度系 殓房，我挨住你嘅家。 唔怪得知呢度咁冻啦。 咦，师傅仔，你做咩？你架底下边有支拐杖顶住嘅吓？ 吓、啊，呢、這个唔系拐杖嚟噶，系我流出嚟啲血冻过头结冰，变成血拐杖咋？ 吓、啊，咁你个伤口结咗冰，咪冇事咯？ 冇事咯， 冇事就好啦。 有几好啊？再好，你都要输俾我天下第一冷血车手 Iceman 啦、 啊！坚，你输咗啦 吓，唔紧要啦，最紧要系你冇事啊！ 你输咗啊！ 我都话唔紧要啦， 你输咗啦！我仲以为你系一个天才街车手，你输咗啦！ 哎呀，你做咩啊？ 我踢你啊！ 你做咩踢我、啊？喂，仲起脚喎、啊！ Yeah! 哎呀， 我走啦，唔系路啊！ 师傅仔，师傅仔，你走去边啊？喂，师傅仔， 我全部睇到晒啊！呢次阿健输得好精彩啊 ！Iceman 系我要罗志嘅车手，我会用我嘅财力去支持一个一级车手，打低呢个傻仔咩嘢车神阿健 ，Iceman。 你是？ 我是二世祖公子哥儿，杨骑龙虎凤。我有好多车同埋钱，我会无限量咁支持你。 你想点支持啊？做一个幕后老板支持黑市车手，每年投资过百万噶。你想点支持啊？ 我想用精神上支持你。 哼，你是坏人？ 我是坏人。 我最喜欢跟坏人合作的了。 一言为定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笑完， 我都唔知道，都未试过喎。 咁不如笑多次啊！ 好啊！ 师傅仔，点解你会咁噶？由始至终，我都只不过系想做一个教车师傅啫嘛。我都冇话要做一个车手，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不过系想做一个教车师傅啫嘛，师傅仔，我好得啊。 先生， 啊， 你系咪教车噶？ 啊，你系？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车的小姑娘啫，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想教车的小伙子。 啊，真是？ 真是。